各位听众晚安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有事没事来坐坐，周一晚上陪你聊聊天，我是主持人游。 OK， 要来跟大家分享，我一直在说，就是我在去年的三月到九月之间过得非常的不好。那很多人就会问说，到底是怎么样的不好呢？简单来讲，就是我的前一份工作在去年的3月15号就是倒闭了。那它是一间演唱会主办方的工作。我在里面从事的工作岗位是票务，所以我要去了解，就是可能每一个售票系统可以给我们的方案啊。那其实有一些艺人呢，会很适合某一些售票系统的，他们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客源存在啦。那每一个艺人适合的其实也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要先稍微的去评估这样子。如果我今天是2月1号售票好了，那可能我的活动是在3月1号举行，那3月1号的话就会变成说，我2月1号到3月1号这之间，我因为我是主办方，所以我可能要去调人力啊，或者是要艺人的一些住宿机票，或者是说硬体设备，再来就是更多的maybe 宣传新闻等等，有时候我们会需要一些支出。那如果你2月1号售票完之后，你是可以先跟售票系统就是暂结一笔款项来支付这些费用的。例如你这一次的款项，你收到的款项没有扣除成本，但是你收到的款项是400万好了，那他可能可以先结个200万或300万给你去就是支出这些费用。那之后呢，等到整个活动结束之后，他们会收他们应该有趴数的金额。那收完之后呢，才会把剩下的就等于是你们净赚的金额还给你们。所以整个就是演唱会的流程跟制度大概是这样子。退票的话，你可以自己退，或者是你要请售票公司直接帮你刷退。其实请售票公司帮你刷退是最 easy 的，然后也是最不会有任何问题跟争议的，你懂吗？但是相对的，你拿到的那一笔暂结款项会比较少。对，可能原本可以拿，如果你是要自己退票的话，你可以拿300万，但是如果你要请售票系统帮你退票的话，你可能拿到只有200万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个我那一间公司其实有非常大的问题，我都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讲说，就是如果你们要看任何一场艺人的演唱会，你都可以先来问我，那我可以告诉你是不是我们的老板开的公司，因为他有一点是在利用人头到处的去开公司，然后可是其实他们可能做出来的秀品质都不好，然后也非常有问题，可能你们退票也会出现一些很大的问题，所以就我都会这样子跟我身边的朋友讲啦。但是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在那个业界了，那可能现在来问的话，我也很难得知到是不是那个很过分的老板开的公司。对，好，总而言之，那件事情怎么样呢？就是我们老板要我们自己退票，那我们自己退票之后，我们可以拿到的款项是330万，但是因为那一场秀的粉丝也非常有问题，那一场秀的粉丝就是因为你们知道在台湾其实是不能卖团票的，但是那个粉丝呢，就是应援团的粉丝就觉得说，我们要卖团票，我们要坐在前面帮这个艺人应援，但我们就不要，我们不想要违法，对，所以我们坚持不要团票。那结果后来呢，一开票的时候，的确那一个艺人的前排的位置全部都被卖光跟抢光了，但是我们完全没有跟黄牛有任何的接洽，意思就是说，除了粉丝应援团以外的人的粉丝都顺利的买到了前排的座位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。那变成应援团的粉丝就是开始无理取闹，然后呢闹到了那一间艺人的经纪公司，那经纪公司当然就很生气啦，他们其实就是秉持着说，我卖秀给你，你不要让消费者来吵我就好了，他们就是秉持着这样。所以呢，很荒谬的是，我们又开了一排 VIP 5900的位置在最前面，给那一些粉丝应援团的人去坐那些位置，很荒谬吧？我真的觉得大家不要当 OK 好不好？就是本来就是公平竞争的事情，你们要虽然我不敢说那个主办方就是我之前的公司多好，但是因为你们的这些行为其实也造成了我们蛮大的麻烦。对， 反正你没有喂就没有喂，你真的不用那么坚持说哦，你不用那么坚持，就是在那边讲说什么你就是跟黄牛勾搭吧吧吧，其实真的没有，我们真的没有跟黄牛勾搭。好，总而言之，所以我们那一场的退票就变成说我们要自己退之外呢，又搞了这一出。那些粉丝应援团的人只要买到后面的位置呢，全部都来退票，所以我们那个自己退款的那个金额非常的庞大，总共是230万的退票，我们可以跟售票系统站结到的款项是330万。我们老板为了巴结投资人，直接把300万汇到投资人的户头，等于我只有30万可以退票，剩下的200万呢，他就一直说哦，我会给，然后呢，拖到后来就是呢，我们等于是直接。活动结束后去祈求售票系统赶快把款项剩下的款项结给我们，然后我们还被售票系统的总副总压着去汇款，真的超级丢脸的，老娘这辈子真的是没有那么丢脸过。我之前有当过经纪人嘛，演艺圈有一些那个叫什么规则，潜规则你会非常的想象不到。例如，其实你们知道经纪公司会签一些资质没有那么好的人进公司，为的就是当垫底的。他们可能会签 A 进来，那 A 可能资质并不是那么的好，到时候就是如果有一些案子要就是要来那个 audition 的话，经纪人就会把 A 跟 B 的照片都拿给 casting 看，然后呢，很明显 A 跟 B 比起来 A 就是比较逊色，所以 casting 就会选 B。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演唱会后台的潜规则我还没有跟大家分享，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再分享给大家咯。我是由我们下周一晚上见，拜拜。